们回来上课。这个刚刚讲到这个石膏的药性啊，就是遇到的这个肌肉里面的热啊，或者是阳明燥经之气相关的部位，肺啊、大肠啊、胃，它都可以把这个热清出来。所以呢，因为一般的后代的这个本草的药理学啊，都会以为石膏的清热是好像是泻药一样的从肚子里拉出去。当然用了白虎汤，有些人是因为被那个汤寒到，所以会持续的腹泻，但是其实石膏退烧的那个感觉真的其实是发汗药，就它其实是辛味药，就是一发那烧就退下来，就是即使是在阳明也是用发汗法在退这个烧的，到了肠道里面才会用那个泻药去把大便拔出来来退那个烧。那白虎汤是这样子使用啊，那白虎加人参汤呢，就是如果白虎汤症的人特别的心烦，特别的口渴，就加人参帮他补一点水分，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开党参就可以了啊。那张仲景的那个白虎汤的结构，我们今天的人开呢，石膏要多，我说至少150克起跳啊。但是呢，知母就今天的人不必那么多啊，就是或者是还有一味药也是比知母要温和的凉润的药，叫玄参啊，知母换成玄参也可以。那这个并不是说张仲景的书有错，而是张仲景时代的人，我们看张仲景的阳明篇，就会发现那个时代的汉朝人是阳明病特别肥大的，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可能是一种比较阴虚但是比较强悍的人类，所以就非常容易变成阳明燥热的现象。那我们现代的人呢是阳虚的比较多，所以呢形成那个体质的时候，基本上那个主症况哦，虽然在那里，可是体质上是东缺一点西缺一点，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就可以依据现在状况做一点微微的调节。那至于这个又烦又渴，以烦为主啊，以渴为主，又口渴又发热的这个白虎加人参汤呢，在经方的世界里面又是治什么的特效药，是治中暑的特效药，就是如果你哎，就是中暑你需要把这个沁进你身体里面的热把它退出去啊，可是又需要补一点气，对不对？补一点水，那白虎加人参汤是刚刚好。而这个白虎汤结构还有另外一个汤，我们就顺便把它教掉了啊，是叫做竹叶石膏汤，12支43条。这个竹叶加石膏汤它是这样子啊，他说当一个人感冒好了之后呢，人好虚好虚，然后又动不动啊会觉得哎呀有热气往上冲，可能是咳嗽并且伴随着呕吐，那这种虚又有热又咳嗽又伴随着呕吐的体质，当然在伤寒论本身是讲说这个人是大病之后，而他的故事情节背后的病机是这个，是这样子，就是这个人很虚，可是这个人身体又塞满了还没有清完的热气。那当然你说竹叶加石膏汤可不可以当作是中暑的方呢，又虚又有热，这样是可以的。不过我先说一下不太严重的中暑哦，就是你知道中暑的人常会犯恶心，同学有没有这个印象？那犯恶心的这种中暑，就是那个热如果能够清掉把它气补回来的话，人就会舒服很多。那如果不用到像白虎加人参汤这种经方的话，后代方比如说有一个叫做六一散的方，就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这就是水的数字嘛啊。那这个六一散它是两味药啊，是1:6的两味药，是甘草跟滑石。那滑石这味药也是清气清人的热的，跟生石膏的意思是很像的啊。就台湾很多凉茶店都还有卖六一散煮的汤，就知道一下而已，你要用哪一种都可以，买六一散的科学中药治中暑，或者是用白虎加人参汤治中暑，效果都很可以啊。所以这地方不用太计较哪一种比较强。那至于这个竹叶石膏汤，它在这个地方呢，竹叶是清上焦热的， 然后呢，麦门冬是润肺润胃的啊，而且它麦门冬放很多，那又有半夏又有人参，那其他就跟白虎汤结构很像，但是没有那个含到肚子的知母。那这个方的话，有的时候会用到的情况是，比如说啊，这个病人呢，他经过化疗之后，一直气虚发热，气虚发热。那气虚发热的主方是补中益气汤，可是那种虚而发热的人，有的时候那个热太多，补中益气汤是纯粹的补药，他只能够说气虚到代偿的发热用补中益气汤。但是如果那个人真的就是很有燥热的感觉，在那边烧着烧着，那我会建议补中益气汤结构里面还可以再加竹叶石膏汤，让它二合一。这样子的话，那个经过某些治疗方法之后的那种燥热难当，人又很虚弱的那个摧残，可以降到很低。好，所以这个竹叶石膏汤也学一下。你就想那个人主观感觉是热，客观感觉也是发烧，然后他又很虚的时候，那竹叶石膏汤是一个很好用的，就是微微调节用的。不过这就有一点中药当西药医了。其实真正虚到发烧的人，我们到以后要学到后面要看他是不是少阴，是不是厥阴，啊，那后面再把它补齐就好了。所以这个是以生石膏为主的方剂，我们暂时就是岔这个题，这些是常用的方子。那么我们再回头看这个大青龙汤啊，回到刚刚的这个八支八条，是不是？7支7，7支8啊，好。好，这个大青龙汤啊，它的条文里面有多讲一些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大青龙汤，你看它一出手啊，它的这个麻黄就是六两哦，六两麻黄很不得了哦，是张仲景的方里面麻黄最多的几个方之一了。可是，同学，请问啊，他用了六两麻黄，像麻黄汤的麻黄只用三两，对不对？那他用了六两麻黄，他的发汗力会比麻黄汤强到1倍吗？答案是不会，他的发汗力跟麻黄汤是差不多的。这是因为在古方的世界里面，生石膏跟麻黄的药性是有互相拮抗的效果的。所以一旦有了这么多的生石膏，它的生石膏是如鸡子黄大，其实不是如鸡子黄，我们。其实这可能是桂林本写鸡子黄，如果照宋本的话，我们就是用如鸡子大，就是像鸡蛋大。所以，如果是我今天用手感来说的话，大概是今天的三两左右，就是70-80公克的样子，三两左右。那这个今天的三两左右的鸡蛋哈，是鸡蛋大的这个生石膏。刚好可以把六两麻黄的药力打消成只有三两麻黄的效的发汗力，所以它的发汗力的凶猛度并不会像麻黄汤，并不会比麻黄汤更多。丁助教，请问一下，麻杏甘石汤在第几条？7支32的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等一下也会教到的哦。像这个麻杏甘石汤是这个肺啊又干又热的燥咳常用的方，或者是发喘常用的方。那这个麻黄四两，石膏半斤，半斤就是汉朝时候的八两，对不对？那麻杏甘石汤的发汗力就是石膏跟麻黄刚好打平，于是他这个汤喝下去，一滴汗也不必发，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得到那个比例了，对不对？就是石膏的重量刚好是麻黄的2倍的时候，我刚刚说那个大青龙汤的麻黄的三两哦，是现在剂量的三两哦，不是汉朝的三两，就现在剂量的三两。那所以这个石膏跟麻黄互相调节的部分，同学知道一下，又或者说这个。等一下，后面的课会教到一个葛根汤。葛根汤里面有麻黄，像麻黄汤一样多，可是它又有葛根 在汉朝的艺术品葛根有四两，那四两葛根就刚好把那个三两麻黄的发汗力打了对折，所以有了葛根四两的时候，麻黄的发汗力又会削弱一半。所以葛根从某个角度来讲，白白的粉粉的东西也算阳明燥金之气，它也是会跟麻黄的发汗力互相中和的。所以葛根汤的发汗力也是，虽然它有三两麻黄，但是它只有麻黄汤的一半的发汗力。那至于像是有一个治风湿常常用的方啊，在湿病篇我们不翻了，我提到就好了，叫做麻黄加竹汤，加白竹或者苍竹都可以。就是麻黄汤这么猛烈的发汗的效力，如果你加了竹的话，就可以把它发汗效力闷在皮肤里面，然后只发小汗或者不发汗，这是治风湿。这个，那治风湿的这个麻黄汤加竹的加法，那大陆那边有做过临床上面的实验啊，就是如果竹白竹这味药或者苍竹这味药用到麻黄的一样多的时候，它的发汗力只有麻黄汤的一半；用到两倍多的时候，就完全不有没有发汗力了。然后用到三到四倍的时候呢，不但这个没有发汗力，而且它的那个风湿是从尿出来，就是尿解而不是汗解。所以这些都是某几味药跟某几味药之间会有的互相拮抗的效应啊，就是在经方里面这个计算是非常清楚的。那回到大青龙汤的条文，它这个条文呢、哦，后面有讲一大堆有的没有的，说什么如果你不小心吃到大青龙汤，就会什么全身跳动、抽搐什么的。这是这样子，就是大青龙汤的禁忌，就是这个人一定不可以体质上有少阴调子，就是他如果体质上有一点少阴病的调子的话，他吃大青龙汤那个量的麻黄对他来讲就太伤了。所以像这个七支八条后面，对不对，他就说这个人呢脉浮缓，桂枝汤症，也身体也不疼，只是重，但是呢乍有侵蚀，就是他虽然是桂枝汤的那个风伤味啊，可是那个风邪也未免是太凶狠了，就是等于是这个七支八条大青龙汤症是这样子，他其实是一个桂枝汤症，可是这个桂枝汤症的那个风邪是正常桂枝汤症的那个风邪的十几倍之多，所以那个人简直被那个风邪压到好像不能动了，身重乍有侵蚀。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喝二十碗桂枝汤，不如一起大青龙汤算了。你知道这种感觉，有一点自暴自弃的开法，就是觉得哦，桂枝汤要喝二十碗，那算了，我们直接大青龙汤打用脸就算了，这种感觉。所以桂枝汤症的太重的等级，有时候也可以用大青龙汤来收工啊。那另外，那但是呢，他这个地方就有强调说，无少阴症者，就是脉一定还是要浮的。如果这个人脉已经沉下去了，那这样软绵绵的，那是少阴病了。那千万不可以用大青龙汤。而我们现在的今天的台湾人的体质哦，其实大部分的人平常不怎么病的时候，也都是少阴型的体质，就是比较阳虚的。所以呢，我们得到大青龙汤症的时候啊，还是要用大青龙汤，但是呢，用完之后几乎就要再吃一个礼拜的真武汤，来补强那个被大青龙汤伤到的部分。所以你一旦要煮大青龙汤，根本就是顺便真武汤也买了算了，因为用完之后就会虚一段时间，就一直要吃真武汤。就是像我的身体，如果是大青龙汤症，我吃了大青龙汤之后，接下来尿尿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怎么尿的时候啊，不张开眼睛看，然后不知道自己尿完没有，就觉得那个地方感觉木木的、顿顿的，然后呢，尿出来的尿有一点白茫茫的，就不是透明的。那个尿起来小，那个阴部觉得闷闷顿顿的，然后尿的颜色有点白茫茫，那就是真武汤症了，就是他的肾脏机能已经有点弱掉了。那这也是我们今天人吃这个汤的常态。那我说这个汤呢，比如说你换算过来煎一碗的量好了啊，煎一碗的量，我说麻黄呢，它的六两，我们就算成今天的六钱好了。那这个时候呢，生石膏还是要放到二两半到三两比较安全，就是，这么多倍，我的话是大概六两的六钱的麻黄，现在剂量 我还是要放差不多二两的六钱的麻黄，我放到二两的生石膏，比较安全。就是现在煎一碗的汤的话，那喝的时候也不要喝太快，就是轻轻喝个小半碗，感觉一下没有发汗，再喝个小半碗。那这个汤呢，这个石膏虽然遮断了那个所谓六两麻黄一半的发汗力，但是这个汤喝下去呢是这样，麻黄发麻黄的汗，石膏发石膏的汗，就是麻黄的汗是清这个钻到人的血分的寒邪的，那石膏发的是肌凑里面的阳明燥经之气的热血，所以它虽然都是发一点汗，但其实发的是两重汗，就是又发掉它里面闷住的闷烧的热，又发掉进来的寒邪，所以这是两重发汗法啊。那这个大青龙汤症是最常遇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每次我们卫生署在那边恐吓人民的时候，就是差不多大青龙汤症来的时候，就是又有什么什么英文字母的新感冒的那个时候，就是恶性流感最容易一中标就是大青龙汤症，就是闷烧型但是又怕冷的那个症状。那最经典的大青龙汤症就是当年的非典，叫做 SARS 的那个东西。因为 SARS 什么叫做非典型肺炎，就是正常肺炎应该是肺在发炎，对不对？那可是病毒感染的疾病造成这个人变成人体闷烧锅，然后把肺烧到纤维化了，但是他肺其实没有发炎，叫做非典型肺炎。那这个东西人体闷烧锅的现象，想想其实说来啊，讽刺的是人呢要能够得到麻黄汤症或者大青龙汤症哦，也要人够强，因为不够强的人汗孔根本关不起来，就不能形成这个主症，就直接经由桂枝加附子汤症直接掉到哮喘病去了。所以呢，那个非典流行的时候，不是有一句江湖俗话说越强壮的人越容易出事，对不对？因为他有足够的体力被这个病毒煽动着代偿成把它变成闷烧锅，对不对？你盖不紧锅盖又烧不动的就不会变闷烧锅啊，对不对？所以就是用你自己的能力去杀死你自己啊，这是这病毒的特色。那但是之后这几年之中，每次有恶性流感来的时候，中标的人哎，常常就会遇到大青龙汤症。而那个时候呢，就科学中药的大青龙汤吃个一瓢半左右，很少，一公克半，效果都是非常明显，如同仙丹一般。所以这个是这一类的恶性流感的非常就是间接对间接非常正的治法。那当年 SARS 流行的时候啊，大陆就有好多中医院的那什么老中医啊，都出一大堆方，就是什么什么加很多板蓝跟大青叶那种，那吃了两个礼拜三礼拜都不会怎么好的。那其实这就代表会这样子搞法，就代表擅长用大青龙汤的中医在那个时候很少，又或者是大青龙汤的过去开药的故事常常是一碗就见好，二碗就丧命，就是这个汤是有东西给他打的时候像仙丹一样，然后他就觉得就是再加一碗然后就死了，因为那么多的麻黄就虚脱虚死了。所以就是如果我是台湾的健保中医，我也不敢开大青龙汤啊，因为一包包一个礼拜份药，然后呢现在病人又都很忙，跟他讲说吃一包有效不要吃第二包啊，病人真的会那么乖吗？不会，甚至是吃好了之后还舍不得丢，然后还留下来，下次家里不管谁生病都给他吃，对不对？说这个妈妈上次吃的特有效，儿子他也来一包，对不对？就变成杀人如麻的状况。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医疗体制变成说大青龙汤变得很不好用，所以都要绕弯用一些奇奇怪怪的方。那那些非典时期那些奇奇怪怪的方基本上都是在开那种啊，第一个是很凉的药，很寒的药，第二个是那些药物是西医研究说这些药物的成分有抗病毒的成分的药，就根本搞不清楚什么病毒了，反正只管抗病毒就对了。但是这实在是一个以一个经方派的原则来看的话，会觉得非常可悲的一个现象，就是明明就是一个完整的大青龙汤症，或者前一点后一点也可能是麻黄汤症，或者是 后面要浇的麻杏干石汤症，但是基本上都是虽不重亦不远矣，而且一开就非常有效。所以同学就这个方式学的就知道，每次有恶性流感来的时候，大赤龙汤就先留在身边吧，随便去什么隔壁那什么新德兴药局可以抓个三克五克先放在身边防身哦，就是也是可以啦啊、哦、这个因为这一类恶性流感的时候，一直到前几年都还是一中标就大青龙汤症的情况是非常的多啊、哦、所以这个汤也是一定要学会啊、哦、一包喝的有效，不要喝第二包，拜托拜托啊、哦、但是呢以面对那种恶性流感的时候，这个汤的确是一个性价比极高的汤啊，请说。不是，伊波拉出血的主症不是怕冷而三干三乏，不过还没流行过来嘛。好，就我们不要跟流行好不好？伊波拉出血的主症哈、哦，比较像那个后面的那个百合琥珀阴阳炉里面那个生麻鳖甲汤症，就是那个汤症是啊、哦，身体里面会全身发痛起红斑的，而这个生麻鳖甲汤曾经在中国红过一段时间，是啊、清朝末年的时候，我们广东的岭南四大金刚里面的三大金刚，因为好像第一大金刚陈大济陈伯谈去打麻将没有参加防疫啊，这个陈伯谈是麻将狂，每赌必输，但是每输还赌，所以整斤都要收很贵哦，不然不够他开销。那剩下的那三小金刚呢啊，就是遇到那个鼠疫流行中国的时候，发现他的症状很像是生麻鳖甲汤症，然后就用生麻鳖甲汤救治了很多鼠疫的患者。不过等到鼠疫不流行了之后呢，比较像生麻鳖甲汤那个身上起斑点啊，然后很全身很痛的症状的人呢，就剩下所谓的红斑狼疮最剧烈的发病的那种患者，哦，那那个也是用生麻鳖甲汤，就是那种哦，就是血液里面有一点好像要被他自己里面的那个血毒哦烧成果冻一样的血液的时候，生麻鳖甲汤还是有用，不过这个也是不常用的方了啊，尽量不要遇到就算了。那那么讲完了大青龙汤，我们就要做一个感冒变成咳嗽的对照的两个方，一个是小青龙汤，一个是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啊，这个都是很可以常用的方剂。那小青龙汤在第几条啊？丁度娇， 下一条 啊。好，小青龙汤也是有很多加减法的，但是小青龙汤的主症是非常好抓的，就是你感冒之后，脉还是哦，等一下，一般来讲，太阳病感冒哈，在桂枝汤、麻黄汤、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加葛根汤，还有葛根汤的症状的时候，脉都是偏浮的。可是这个人啊，感冒如果没有好的话啊，转到小青龙汤的时候，他的脉哦会变成弦脉，所以小青龙汤我不太好意思说它一定可以把到太阳病的浮脉，它的那个脉会缩小，会缩成弦脉，弦脉是痰饮的脉，那主要是它肺里面有痰饮。那小青龙汤的故事情节是这样子，就是这个人刚感冒的时候本来是麻黄汤症，麻黄汤症的寒气进来，可是呢这个人平常就是一个有一点像是少阴真武汤症的体质，或者有一点像是太阳 一般杂病的那个苓桂竹甘汤症的体质，就是他这个人本来就痰比较多，水比较多，他的肺本来就是太湿的，那寒气进来呢，同气相求，他一是气血让他选，他会找血，那人肉跟肾跟骨头让他选，他会找肾跟骨头，因为肾跟骨头属水。那如果这个人肺里面他已经是水毒型体质，肺里面已经有微微的有积水了，那这些麻黄汤症的这个寒邪进来以后啊，他那些寒邪就会好高兴的发现说，哎呀这个地方有好多水啊，我们住得很开心啊，大家都来玩了，所以这个肺就变成那个病毒的水上乐园了啊，八仙水上乐园、大同水上乐园之类的设施， 然后这病毒呢全部都来这边海滩度假的时候呢，这个人原来啊没有这个病毒来肺里面度假的时候啊，他的那个肺里面有水，顶多也是走路喘一喘，没什么明显的感觉。可是一旦这个病毒来了之后，这个人的肺啊就痒到不行，要狂咳嗽，然后那个狂咳嗽的那个咳法，我上次有学过，那种稀里呼噜的那种，然后吐出来那种，这是绵绵的白白的稀痰的。莹也在吃饭，是不是？就是咳嗽的咳嗽，就是这个定义。所以小青龙汤在治病的时候是这样子，这个人啊，这个人还在发烧，还在发烧，还在怕冷，有一点咳的时候，小青龙汤不好用。还在发烧怕冷是麻黄汤正多，但是这个人呢，发烧怕冷的感觉，就怕冷的感觉已经几乎退完了，然后咳嗽的感觉到达最高峰的时候，小青龙汤好用的不得了，因为这个时候代表他那个邪气已经都到肺里面了，那就可以一网打尽了。如果还有浮游在外面是呈现麻黄汤症的，那你光打这个肺也打不干净，你懂这个意思吧？要刚好都到位的时候一次打就好打。所以呢，小青龙汤首先就是要狂咳的不得了的时候好用啊。那它的这个方剂结构是这样子，虽然它一出手又有麻黄三两，但是它后面的加减法啊，人只要稍微有一点虚啊，就是比如就觉得噎到了，就是气有点卡卡的，就不要用麻黄了，因为太虚了。所以小青龙汤你不用麻黄是不是还有效？其实通常都还有效，所以它不是一个麻黄剂，它也不是一个发汗药。然后呢，它里面啊也没有那个生姜跟红枣，所以它虽然是在打感冒，可是没有跟生姜，没有生姜跟红枣，你就会知道这个汤不走营卫，也就是没有要做桂枝汤要做的事。所以小青龙汤并没有要盖东西发汗这件事，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都有，但是小青龙汤没有。哦，对了，各位同学，还有一个小 paper 了 ，paper 到了听不懂，就小招数了啊。就是如果你要开大青龙汤跟麻黄汤，害怕那个人会虚掉的话，你直接里面就先加附子就好了，泡附子先加好，可以这样开的，这样会比较安全，不要到时候开完人很虚。当然加了附子，麻黄的发汗力又会打对折，所以你就可能要喝多两口才会有发汗的感觉。那这个小青龙汤主要就是他说心下有水气，就是这个地方有水邪奔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一直咳嗽。那他后面说如果他口渴或者拉肚子或者尿不出来或者肚子胀或者喘气，就可以照底下那样子再加加减减。那这加加减减都是他常规范围，同学自己看就好了。就是口渴的话不要用半夏，用瓜蒌根比较不会渴啊，这样子。那这个小青龙汤他在做什么事呢？我觉得小青龙汤是一个在中医近200年的方剂史上面偏差值非常高的方，就是啊，小青龙汤它有那个麻黄哈，但它不是发汗药，就它那个麻黄把肺里面的邪气一推的时候啊，它需要让它不是发汗药的那个重要药物叫做半夏，就是有半夏，它这个半夏放多少啊？半碗还一碗？ 半碗， 对，半。那洗的话就是。张仲景时代是用生半夏，那生半夏是一个很凶残的药，就是沾到舌头啊，那个舌头的那个痛哦，是好像针在扎一样，就是如果生半夏过了喉咙的话，基本上那个人几天都不能讲话，是有那么厉害的东西。那所以呢，生半夏舔一下就好凶狠，有同学舔过是不是？舔过啊，很痛啊，对，所以呢。那个因为要它太凶了，所以你要用洗，就是用热开水涮它一涮，就最外面那层滑滑的液体最厉害。但是其实我们今天用生半夏入药的话也不用那么吓到，因为这个汤里面如果有生姜或者干姜煮过以后都会没事，对，半夏只要跟姜类的东西煮过基本上都很安全。所以小青龙汤里面本身已经有干姜了，那他的那个 小青龙汤是用生拌下的煎剂吗？对，那可能就是说哦，因为小青龙汤放的是干姜，不是生姜，可能解毒力还不是很好。像小柴胡汤是放生姜的，那就算放了半夏也不会刮弄伤喉咙，但是用干姜就可能还是不够。对，所以可能那个半夏还是要用水热水先涮过再入药，这样子。那小青龙汤的这个妙处啊，就在于如果你是照张仲景说的用生半夏的话啊，它就有办法。我觉得半夏这个药说是通阴阳啊，当然通阴阳直接说是调节自律神经，那又或者小半夏有那个对支气管有镇咳的效果，或者祛痰的效果。半夏的确是一个祛痰的药，没有错。但是呢，用在小青龙汤里面的时候，那个半夏的效果是在于哦，如果你的这个肺里面有一兜水，然后这一兜水里面都有病邪，那在这个肺里面的一兜水，你用发汗药，比如说麻黄来发它，有没有办法发？没办法，因为它已经在肺的组织外面了，对不对？虽然它一兜水在肺里面，但是对肺来讲是在组织外。这个东西，所以你如果用了麻黄发了汗，这个地方出了汗又有屁用，对不对？那个邪气在这里吧。所以半夏在这里最要紧的药性是把这一兜水如果碰到了生半夏就会怎么样，好像那个从前有那种搞笑的科幻漫画哦，说什么消失的魔球，就是个半球拳头丢一个球会打到墙壁以前不见，然后在墙壁的另外一面出现啊，这叫搞笑的科幻漫画。因为他那个画面是那个魔球选手要用那个棒球去打一个什么停止爆炸的开关，就永远那个球在打到开关就消失了，所以是搞笑的科幻漫画的画面。那这个但是呢，生半夏的妙处就是这边这一兜水啊，碰到了半夏药性就会从肺里面消失，然后出现在膀胱。所以张仲景的方剂里面凡是有强调口渴的方剂也通常都会说不要用半夏，因为这个人还会渴，就代表他还需要把水拿回来用。可是一遇到半夏，这个水就直接丢掉了，就是身体这里那里的多余的死水遇到半夏都会消失而出现在膀胱。那这样子的话，小青龙汤它的很美好的地方就是一滴汗都不易发，但是有这个半夏它就可以把这个邪气跟死水就变到膀胱去尿掉而解。所以不要请说多一点点，不会很明显，不会觉得多，但基本上它不是汗解而是一个尿解的方，我只是要说这一点哦。所以不出汗是正常。请说。那是治过的，对，法半夏是依法炮制的半夏，要用生半夏。如果用法半夏的话，多加到三倍，就是治炮制过的半夏。现在叫药局一般都是卖炮制过的半夏，用炮制过的半夏至少要加到三倍，至少。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要学经方，这个生半夏干脆家里面囤一点药算了，就迪化街什么老陈记什么的。去买一斤生半夏，大家分分家里面囤一点，就是小柴胡汤、小青龙汤都要用生半夏。那个，莹莹在比什么？ 没有，记得要拍碎。 哦，莹莹说涮之前是先捶碎，拿个塑胶袋，拿个榔头捶破了再涮热水。那个，啊？ 化别地方的死水 吗？ 除了肺里面， 这里那里的都可以，就是有所谓痰饮类的，就是痰饮类有用药的向度，就是。比较是开始变死水了啊，但是还没有很黏的是用半夏，而且半夏是比较偏热的药，所以那个水是偏冷的比较好。那如果热而干的痰的话，用瓜蒌根来滑它比较有效。那然后呢，那个痰哈，如果开始会这样子，我们台湾人说牵丝，会牵丝的时候，牵丝啊，会，对不起，我的发音都不会讲，不要丢脸，牵丝。开始牵丝的时候，那个开始拉丝的时候，最有效的药是生石膏。所以呢，在后面谈影片有一个方叫做木防己汤， 这个汤呢的主症我教一下，因为这个汤很多人会用到，胸口发闷，脸色发黑，就这样。胸口发闷，脸色发黑，这个常常是心血管疾病的人会有的样子。那木防己汤它的加减法，就是原来它就要用放什么呢？生石膏如鸡蛋大12颗，大青龙汤才1颗，对不对？可是木防己汤要放12颗，所以一般的后代的医家啊，看到都吓死了，说这个木防己汤没有一点热症，为什么大石膏要放大青龙汤的12倍？这是什么意思？是错解是不是？就是应该改成这个绿豆大12颗，是不是？不是，但是不是的，是那么多那么凶残的那个生石膏的量啊、哦，才能去化那个我们称之为会拉丝的痰，在人体叫做心血管被油垢弄到硬化。但是生石膏说不定还不够力，如果那个拉丝的痰哈、哦，拉到你觉得那个丝有一点硬了，那那个最好用的药叫做什么？叫做芒硝。那我们之前讲到那个什么什么龙骨牡蛎汤的那个牡蛎，对不对？牡蛎是那个痰往果冻状发展的时候用牡蛎，所以呢各种的什么肝肿大、脾肿大、那个内脏肿大的那种痰算是果冻状，那个是牡蛎在做的牡蛎壳、哦、所以这个芒硝跟生石膏都是经方用来治疗血液里面有油垢黏住血管的，因为油垢黏住血管，现代中医都喜欢用活血化瘀的药，但是古方派的认知是觉得油黏到血管里面，那个叫痰，不叫血，所以根本上看待事情的基本派的立场就不一样啊、哦。所以呢，如果是完全按照古方比例开的小青龙汤，吃下去以后，它的药物结构，这个细辛、干姜、五味子是张仲景治咳嗽的铁三角，那其他都算感冒药啊、哦。那细辛、干姜、五味子，干姜把这边烤暖一点，把多的这个水蒸发，让肺暖一点。然后呢，细辛把水中的寒气抠掉，水中有寒用细辛，不管哪里的水。然后呢，五味子呢能够收住肺气，收住肾气，让这个人气不要上脱啊，不要脱气，不要向上冲咳嗽。这是张仲景治水咳、治咳最常用的结构。以后的小柴胡汤加减法，或者是真武汤加减法，带到咳嗽的都会这样用。只是小柴胡汤，因为那个人病人已经偏热，他连干姜也不放了，就只放细辛、五味子这样子。那但是呢，我们近代的小青龙汤，这200年的小青龙汤，因为最近的这200年，我们中国人都治半夏治得很透，所以变成半夏的力道削弱了太多了，所以呢，变成说最近这些年的中医就会说，用那个一般的小青龙汤这样子照个比例抓，对不对？吃了之后就不是尿急，而是发汗，就是它变成麻黄汤那个路出去了。那发汗就咳嗽也不好，然后人也大虚掉，而这样的小青龙汤刚好又是它本身结构上还有镇定那个什么气管跟过敏的效果，所以呢就有这样很多中医师哦，遇到小孩子过敏，叫他长期吃小青龙汤的科学中药，一吃吃1年2年，那个小孩子吃到眼眶都黑掉了，就是不要这样子用哦，就是麻黄不可以这样用的，就是小孩子被中医师这样子开，对不对？比每天吸强力胶还要糟糕。这是很没有意思的搞法。那然后呢又变成说，最近这几十年来就是小青龙汤非常的被污名化，就是因为这个半夏炮制的问题，乃至于说是吃小青龙汤咳嗽还没好，那个人已经虚到不能吃小青龙汤了。那因此呢，近代好多中医都在这边讲说小青龙汤怎么收工。当然我先说一个方，就是张仲景自己给小青龙汤的收工方叫做苓桂味甘汤，这《金匮要略》里面有，我们这本没有，就是茯苓桂枝五味子甘草。那苓桂味甘结构，苓桂结构能够帮助人的这个泌尿系统的肾，就是膀胱啦，继续把水抽掉，然后呢五味子可以收住那个咳嗽， 那甘草是本来就要加的。那苓桂味甘结构继续抽掉那个痰水，就是小青龙汤吃到一个点，剩下来的微咳就不要再用它了，或者就算用也去掉麻黄了。那如果这个人体质还比较偏等的话，是苓姜五味辛下人结构，茯苓干姜姜五味子细辛半夏杏仁，然后这些都还可以有苓姜五味辛下人结构也加在里面，这都是小青龙汤的重要的收功方。好，那但是之所以会那么强调小青龙汤的收功方，就是因为最近这几十年小青龙汤都打不准而让人虚掉。如果你半夏就照它的剂量比例用生半夏的话，一下子就打好也不会打虚。问题是现在这些年的半夏的炮制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从前我当年刚刚开始学中医的时候啊，有过一次跟同学一起去参观那个台湾的某个科学中药的制药厂。那个制药厂呢，它有一个用水泥做的巨大的沟槽啊，就是一个水槽这么长，从教室的这一头到那一头，然后呢这一头就一直放水，这样流流流从那边流掉，就是长流水在冲着，然后那个沟槽就放满着半夏，然后那个药厂呢非常自豪的说，你看我们半夏治得有多好，这个长流水冲刷半夏，我们冲足了一个月再拿来做科学中药。天哪，你茶叶泡茶都是泡到第几泡就完全没有味道了，你这个半夏冲水冲足一个月，你干脆直接科学中药半夏就卖淀粉就好了。盛产，就是没有事泡制那么用心干什么？就是真的是吃力不讨好的泡制。所以现在小青龙汤，你买哪一家的科学中药几乎都是歪掉的，你那个半夏都要再加进去。所以呢，注意到这一点而做对小青龙汤做调节的一家清朝神医叶天士，跟那个民国初年的某个经方派医生叫做范文甫的，他们都对小青龙汤做过调节。比如说叶天士好像是麻黄会减量，并且先加好一点附子。那近代的范文甫啊，算了，你们这样子抄笔记我心里面很寒的，因为我知道你们一定不知道是哪三个字。然后也有人写文武。那范文甫的开法就是开小青龙汤，他就一开就半夏三钱，然后其他的药都一钱一钱一钱，或者五分五分五分，就是一定让半夏独大，来让小青龙汤的那个主轴架构是对的。当然也正代表他那个时代的半夏可能也是泡制的半夏了。那范文甫的这个开法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江西的龙帅江老师，他也是跟我讲说他的爸爸，因为龙老师的爸爸是可能是已经医术好到有神通力的人，然后龙老师说他的爸爸曾经夸奖过一次这个范文甫，说这个范文甫这个医生哦也是道门中人，就是应该也是不是凡人的那一种。但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来龙去脉是怎么样，但是就是近代用小青龙汤，就是范文甫，就特别是半夏独大，其他都少少少少少，这样在开的。那我觉得这样子开真的是好很多，所以同学，如果你要开小青龙汤，记得半夏独大。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把小青龙汤开成麻黄汤，人家吃了这个药会发汗，然后发汗之后效果就不怎么好。那如果小青龙，哎，请说。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这几家沟通买的那个小青龙汤是不是也要单独加点半夏？ 都要单独加半夏，你吃两克小青龙汤，你就要再加一克半夏的单位药克中。那至于说，如果这样子一个小青龙汤症，还有一点点发炎的症状，需要退那个火呢，那也可以，小青龙汤是可以外挂生石膏的，叫做小青龙加石膏汤。那你科学中药里面，比如说你吃两克小青龙汤，你要再加一克的半夏的单位药克中。去弥补它的半夏不足，并且你如果咳出来的那个稀痰是带黄的，你还可以加0.5克的生石膏的科学中药，这样子吃起来就还蛮舒服的啊。所以这个是小青龙汤系统的药物的开发啊。所以这个 半夏的用量跟半夏的身手，在这个上面可以说是相当的事关重大，所以要请同学注意一下。那当然半夏在我们的方剂里面也是非常常用的止呕吐的药物，因为它这个强烈的在消化轴里面平定自律神经的这个效果，的确是止呕很好用的药。但是呢，有一味药的止呕的效果比半夏还要好，在张仲景的书里面叫做造心土，一般中药行叫做芙蓉干。这个药是超级止呕药，也是超级止血药，只是这个我又不得不说要置入性形象，你不知道生源买好了，别家不知道是什么烂渣渣，就是因为这是草，因为你知道中国人认为凡是烧焦的东西都会止血，那草木灰烧到那个在灶里面柴灶里面都已经结成石头状了，那当然是超级止血药了。就像台高雄有一个中医师哦，他治崩漏很有名的，就是那个高雄的那位金方家中医哦，他就是这样，他比如说治崩漏那个人已经很虚了，那个一直在渗血的那种症状，其实一般说是收把那个气啊收脾归心的那个归脾汤，其实不是那么强而有力的方，可是他就是在归脾汤里面再加一公克的造心土磨粉，那个收住血的效果就好很多哦，有这种偷吃补的。那接下来要教八经肝汤，可是下课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十分钟好来讲啊。